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关爱盲人，让我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死有问计在山东，一禀大夫趁英雄，两拳打死奸渣子，今日方得出牢笼。俺趁妖精在监牢里面吃了10年官司，今天才得铺在归家，不知道我们老娘在家里面怎么样，让我回家走走，赶路啊，赶路啊。让山东济南府李仁和西门庆啊走路了，与一位鲁莽的英雄迈开大步，是非一波浪歌楼。此人姓沈，叫沈亚静，号沈志帝，下命沈一郎，从小亚瑞西最为老大，女的是东路西寄居的浪次的山东李仁和小杨村。因为你家实在口不够，够不拢，沈家就犯死意。你与你犯死意，我无伤生命。本来是一盘戏在，巧女大嫂却10年官司，今天刚刚给你讲出来，想想自家娘10年当中总分半些过一次头，不知娘难，所以你要将回到村子上想。半头是干你沈亚金那样想嘛，你咱的兵力身高要有8尺2开，上一个丢棍有玉米孔细细吧，两条用美配在我这一上丢棍有诡异有阵都在跟他不得回去打日招呼拉大屋子扎分两翅，两目飞兵，头上像秃头，捏个发嘴，一根棒杆杆，手是几发嘴，身上像长身扎一粒扑面，兄弟都是余光长亮，腰里像出一根奶茶酒，火身扎一粒支骨的豆口，擦脚。一代人光押进外州小杨村替娘办的，这边高升押进罪不罪，心里的人罪你的，自个娘你家一定会够的了。为啥以三娘是个相反？因为升押进凡是一个人光，有一帮小弟兄有11个人，大概一代凡是以代替发罪，他是以一个人做定期吃官司。你个爷娘告诉你只能我你大哥也一样几次，那么人家就这样，我只有一个娘，难道是我10年的小弟兄养后一个老套养活我吗？一定养的。所以你想想嘛，娘娘这种外事够得了，一代过来到小杨村打进村子，最过来到门口立定一口这，哎呀，沈家军一口喊上，哎呀，哎呀，地上，忽然发呆，这口气是个房子革命，一刀响头与半刀抬脱，忙到里间，一啥没啥啥，本来里间围一张铺袋子，围有几张凳子， 现在这个眼目，再看他门窗当上头，急急忙急个路多。哎呀，那还人才么？大大的讲，老娘，老娘啊！那汪浪一声老娘，李湘与声音走出来，只听见李湘走出来个声音，老苍耳飞来，啊，外面来的是哪一个？ 这老娘啊，孩儿神一郎回来了。 哈，我儿回来了吗？白口地从里向一间走出来一个老头，头发稀巴，面色拉拉黄，身上像衣裳子，头一摆过一块，步得了不能再步，拉得了得得瑟瑟，真正忙过去像干活不的一点。沈家军一口我们自家娘，枪上几步到娘门前，两扎手忙着娘鸡高浪响一波， 老娘，孩儿转来的，老娘啊，老娘， 让他带起头来带女子看看，呀儿啊，你够真回来了么？让他两只手碰了沈家军面孔，都带起来，拿女子个只面孔仔仔细细个人看。石头女子就来了，这边给我拉跑，眼当有眼里拉郎过。沈家军被娘面孔一看，还有没忘记手，晓得娘吃苦。 老娘啊，你呀、啊、受了苦子哇！啊啊啊啊啊啊啊！ 沈家军哭了。沈家军的两张眼睛，大概不光地带人的样子，眼睛大，哭起来眼泪也来得多。这眼泪滴滴答答，地带里都娘面孔上，邋遢裹到面孔上，拉花花的。 老娘，我问你，我到了监牢里面，这被打昏了弟兄，他们哭着来照顾照顾你老娘啊。 邋遢带你看看，你知道。那了那门去那个帮小弟兄爱上你来接应，那真该吃苦死，为啥你打在我的门开上来？哎呀呀，儿啊，为哪一个为谁来照顾为娘的哟？ 什么？没得！这本废弃家伙！好，老娘，你等一等，我去找他们算账。走。 沈家军不走神来也走，让他听见女子要去行李都收账一下，要进抢过来拿女子的米啊，扎他一把扎。哎呀儿啊，不要去，怪他们不得，他们死够都不知呀，受了吧。杀了让他也伤心，你都自家孤立不住的，收拾吧，别其他你都收账噻。因为老头晓得你这个脾气，受将遇啥还是去龙城，顶着去当相当，别样不上，那边再当为一为人民，再做到我们理想去。可是我大那娘你只经商经事，不办这个女家，马好子吧，所以求你子收手。沈家军不能娘子俺一杠，这么老娘看在你文章马马虎虎。凭你这排王八蛋，可是老娘啊，孩儿肚子里拐叫的。 啥接啥都没你主见，都没我沈家军还都没你主见。那他一听买女子了，那都没我跟那喊龙饭。我呢，昨日子的隔壁人家送给我一张饭纸，我今天吃他子半张，越是为半张饭纸了，怕怕我是可以还当一等。不拿你子吃子，拿食仓来得多，过来分过账。那么光只有在你子中手吃果实吃来子，如果中间想一个长久的办法，那当时呢？ 老他等子一等，这子一这，你都没有，外家人家去，那累了，等一等啊。老他不走神来，大房间里，走了让铺桌上，去拿出来一点大红豆子，撒火个卷。那么隔了一天，喝点老他中的十个，身上先偷一百，过一块。李南做生意向外外拿得出一点大红豆子，撒火卷泥。这个有个女人，因为个店群是沈家军都压，我的浪情况受不了来他，来他已经发作的账，看了这样子，来他再难控，再难中，个店群你不肯弄他，因为来他有一个想法，倘时候你是将来有一年旱年，太高兴，整个连你，我太幸福啊，我不靠他也受力。我是一扎子男人做不弄的大红豆子撒火卷，受了让受女子心腹的力，何样你老夫妻两家的一打了让受力一样，所以老唐将军已经看了，再难可不肯弄他，军长实在没办法，老将军老大二世高抬不了女子沈家军，关键当老大高浪向抵挡，当个一二两银子，马对面。所以挪到屋里来，多来面子呢，还是得当我去马地做头，因为老他也在河外一样水泥，啥个水泥呢？走坐起高山，让我走的坐起高山，本来你只挪出去妈妈，再两个里可以还贴补贴补家用。沈家军挪的要人气过来大一山，老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挪的要军忙正鸡高浪向一回。把周身把家都走，给到山阳村临近一个镇啊，叫白洲地，忙镇白洲地镇浪向沈家军到白洲地镇的四山打进四山，随时一百道地道，家把浪向中心地道，最近地道的门，沈家军忙镇地道里向一口里后抽自起来，为啥个工具后卫的抽起来，接上口到地当主袋里向撇住当中一张粘着，粘着当中收一个箱盒刮过来，三二左手各半年的给四十别人，随时是个非是一个小弟兄姓张叫张小三，我有神家今天买好我来让给你想去故事啊，我那个也在生子三子在地当里向来过江，口上前面付了两百，随时江吧，我个娘扣得了大大的，没付下的家人家，你非是一人光代替发罪，与那同当与佛空相，今朝盘着了让我们上客气，要你好口，所以你最过来到主台个等，两只手主台浪向一来，人身体噗，扯起来。忙镇主台上啪一动一扎手，拉两根拉大五子带至主台里，嗨当当啊，主台旁边各等浪天收两个沙翁，不能可以上黄浪当当一黑两个沙翁一号二三两个人一上跌打地浪白带白不起，站坐当中受了浪，站下来听几个声当当的声音像霹雳一样，白头一口哼，张先生吓得问您的呗，沈家军沈来道非是一个来道，历经七七故事，你我懂得纷纷的，我呢他给他地当的来背他当于八弟兄一代人光关我被人支持来扒了地当的，我是地当的根本来背，而且故障我一代个孽障不能背了，哎呦李少来让给你吃故事吃来和样子可得吃，他给他来紧张哦，这么张先生一直你的难龙饭眼睛多记住多听晓得个人啊有点可对过呢，稍微看了点面子， 中国好当法，手里拿出一匹拉开来，拿一张红纸头，伸手来让旁边飞鱼里向拿五两零三银子拿张红纸头摆一摆好，啥个讲究分拿一锭头五两头银子，而且拿五两零三银子有个讲究，晓得人家就讲个，你假使送十两银子不里。那是一块十两头的银子，不能人家金，人家金也有比下。怎么只有一个银子，很少。那家是不三两银三两资本，你一口侮辱不少的了。你看当年妈妈说，所以不能不一定都同块的银子本，只能不五两银三两子。农子的八一八还一在抗大水之故，刚吃刚饮，站桌上讲离吃来，傻娘。等等，我用声音说的了，老李一个，你们老子也笼子咬出来的，这个啊，沈妖精该遭水，提起了你的那个来，我谁又不一直不来打他，你是要红的是，过来，这个啊啊，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奴才杀你，是来的我来的， 你还认识我老大吗？ 哎呀，那是不认得你。自从你来到大自盖里之后，你个白小弟兄子还龙虎的样子，苍蝇咔咔子头，虎头虎头，你就那个羊肝胆，我就我多么的四分五裂。过大山我是苦难来到，苦得来一个锁骨太肥胖子。尽快给他地当的来拜，晓得我为的小小，为的瘦瘦，弄我在地当里向来鼓鼓掌，预备五公里混够一张纸，七八个铜币。我说来到，你几时给你出来个家啊？ 我今天， 哦，今天，根本你给你天出来，你还应该是怕个人，到镇上向来不个心不能。总是委于我是俺一个兄弟的郎真了啊，根本我还来进来，我几乎提起来我来的，你说不信是来的，你说应该的，你想想可还是了，你爱于我兄弟了， 这个这样讲起来倒是不好啊。 沈家军个早睡本来就一直来眼看你在放走了，沈家军到你这里头，这个人为复仇。 好，我夫人来关照你啊，说我不好，过来。 啊，这个难道今天来他给他地当里来，安于啥个事体？ 有什么事情？你问得出好的，我到此里典当里面来，就是来当当。 来当当，啥个么子呢？ 你的要权。当五百两银子， 哈！江先生，这你的一点权当五百两银子，上次你都往哪的听听？我的要权最多来十二万扣一扣，忙沈家军身边一方，哈哈！这个来吧，给他地当里面总是有我是俺一个兄弟，见面对哪里过过站，那还好意思拿那来大个门子，来吧。没什么给他地当里随便浪费口水，请来到别外地当里讲几道。现在们呢，做兄弟们不别个么子，我给他有一把银子，有商礼，可是别别我一点点心送不来来到，来百米那往事我再想办法看，这点银子送不来，你自个给中一个门去马地吃吃吧。来到，对不住对不住，一点点心意思反手手，你哪知道？ 嗯，好，哦，我这个东西嘛，你就是不干呐。 哎，没得没得，不够拿，哎，对。 那么你如今要破破五马屁，送五两银子不用我。 这个，江先生说你的泡沫皮干五把子来，这个大事小姐。哎，没得没得，怕怕你来到磨皮送五两银子不来用。 嗯，好啊。这么拿着来，沈家军的脾气上菜睡一身挪着来。 张三三拿把银子抱在里手里，剩下的那红纸都卡开一口不少的了。 实在没剩下的，你看得蛮清楚，五两银子又上个佛山出来， 你拿银子身边藏一趟哈，拿的一瓶往街高浪向一拐，带子张三三 啊，真是骗你你呀、啊！ 哎，有什么有什么？是骗你我个，这个来把那债银给我，让我来让给他分头分出去。 不要多讲，走了。 三， 你带浪跳下来， 好， 往高浪去，身边有只银子啦。马你，你马哈马做头，我可许都没挪到屋里，挪的一群，干不了娘，乖三娘，来去抱孩子吧。拉他一口马也不懂，准将来当的分当他，那你了做头了，谁来？你说让我来个银子呢？沈家军干是不了娘听，旁对张先生，张先生送不我看。 哦。来他现在你是只有三个娘子一个小弟兄，总的人光是我你子非是一个一代呀，我昨天是送银子的，所以来他那落地米袋一袋三百，怪在人家去挪个手里想着跟着一波做的去摸一摸矿，人家去挪波做的摸矿之后来他飞山上摸子两个的七百吃饭之余，脑袋做的撇个撇，下个下，走啥个么子呢？走在啥用的杂布？杂布那副印章，就是每每长一根做的一个饼，对浪向脑做的又撇开来，歪折来五个刺。啥用人呢？就农村里向，在楼上，在石叶子石杆杆用。来他做着半夜天，半夜天。走到三十多个大步，挪一根坐凳，下一点必得嘎一嘎汗喷干。但门家天色一点点蒙蒙亮，来他已经起来，山下盘子，沈家军起来，母子两高头吃下盘子。但他带着女子，哎呀，为娘的周瑞一代十八代子，你与我拿的解放之人，谁去接门？ 好，哈哈哈哈哈！老娘啊，这又是新生意，好有数。哎，脑袋擦不霸道金刚，刚刚追到东门口要，忙真让气没声呀，今夜说子这么，啊，老娘，这个水娃卖什么价钱呢？ 来，他带你看看，那本得了山。 撒布马上高的嘛，后马死高，你不动，可能我干你儿啊！这是一把，陶家五分， 陶家五分， 魏家三分，谁能卖了？ 魏家三分就能卖了。好，有数，老娘，我走了，走。 小子在沙坡像飞一样，忙正白昼的镇上下来，近十三个人光，沈家军提高火龙开， 嗨，没水吧？大家听清，我这人吧，陶家五分，魏家三分，就能没了。 高浪向低高白，后继西山。来来往往上高班，听那声也经常喊，吓得了有两个人不打地浪，哈哈，打地扛，那他刚外扛一个姿势个大帅帅的，没得没得，嘿，格拉尼国有点可对可呢。 沈亚军势力像黑一个斧头，两杂将，奔一个斧头。这两天一再出来的一路黑一路奔来了起起了来，这奔的太阳当地，我现在说起来 从边浪向神女的中光江真浪向落日一百低高的后继呢才要吃饭八台都走上一万里十一台还要自己吃饭神家军那个都让猴子跑得了汤汤这浪向起来翘起个技术我趴坐当当当当奔来奔去他们不杀子头皮里熬得了咕噜咕噜劲正光吃松饭沈家军也想回到屋里吃饭但是一口个带纱布嘛吃死三只龙的纱布整局是三只龙一个带分马腿为啥个刚进沈家军马纱布为他马服的别人阿是看见沈家军的人三个掌动吃香破所以不肯来马不是干实在也马里的纱布还马服上啥个牛劲因为比方这样是一个左靠来让左谷地里向吃肉听见高浪向左谷地门口来让黑马扎布你打当当当当最大左谷地门口马扎布马扎布马一马扎布嗯你呢就算没有扣成家这个年没了难道立个年一阵一发都高门命打开立挑这个得扎布两扎扎赛够飞你也马里扎布也厉害子功夫再得到沈家军的人那么马得到你扎布不就那得别得所以沈家军的得扎布一个得分马遇在沈家军先扎布分马他为自己几年吃呗自高估着有点不合意思娘也是个哦马扎布那扎布马夫他给自来肥一等本本的也是技术这个嘛中间马他个一个我这两个可不是人家就是这样偶遇个大米空这气遇在斗笠时代偶上最马最不动黑马不高兴黑子挑子带杂布勾来在科技门里预定家个定家叫中字家上当是高火当是香屋地方一百香屋人上高呢背也够个顶起沈家军就这样娘我在家米浪向去搜寻弟弟嘞阿姨说邓狗不拼龙三一马他个一两个嘛这几年米浪和各站遇个咱米空几年来吃饭对哎一阵一阵上家大家米浪撒不得秀嘞这家来个是两个没错没错没没讲个模特这个两米呢与两根纱织抽个模特所以玩那个纱织东东可是假来个沈家这个人所以忙趁假来个让想收听后汤汤子两道是让靠后挪后是让坏真是为了坏后失语那了让撒河时的人光嘿介绍了让闺蜜相互然后勾来一个三个叫提之一阵力后被气砸起要想发动在这样跳心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神光二模样在不知今家行李按水的几乎后死娘我背到行李几颗颗颗最拉多那个少年这个年姓马金大驴名字叫八姨真让向你当自迷呢大家在家里雷动呀一个呢见你吕来呗还有你见你来吕白玉的大哥在海里吕波比这个名字叫八姨不海里吕八姨叫你吕波比我也杀个女人因为吕波比若你一起大次的白玉的真让来个人光光的不给杀了母杀杀谁看你动专门打两张吧老白混了一道洞洞 李东龙的与他门开问人别人， 哼，可是交际手段好得了不得了，哪个人光光的不该杀了没杀杀，谁看你动朱门打两张吧，老白混了一大洞洞， 李东龙的与他门开问人别人， 哼，可是交际手段好得了不得了，啊，云子那个同地也娘那死得无心啊，小弟拜不离的佛祖，妹妹家不离，那今个到时候当我摸头去拉一拉，在头似的通通在了，忙针子里包的面孔上擦，文章放屁，和我舞蹈杀人，原来是一个种子啊。那个王八的真正的浪给死，何事东杀西毁，会当我吕洞要迷空啊，为当了的，我看那个副样子只该到真浪第一大来做些生意啊。倘是那我这可见我吕洞要再过什样方式啊，哈哈，我吕洞要一张皮子送来我们里向听那些故事，要归纳起来，俩要试试我李东阳的水德文章种族该死谁国的何不正方屁嘛在啊， 这哦， 人家的眼睛结成带了一包皮来浪口，心里这年的我不当心，我二世真正杀了那名空狼，那样永福的杀个一张皮子也叫我去吃故事弄归起来，我有那个帮你到海外来啊，我却是神秘故事说你刚刚放出来，你在也叫我去吃故事，心里想着我是哄，但是神家的那张纸刚不到来哄，所以比得动眼睛物质接触两扎手来自自家两根拉大物质多了让头头起，心里好一哄发起来让带吕伯伯去，吕伯伯一路过来到陈家的门里，呵哦，总之马上不得命上不歇了脚迷了， 滚开， 是李先生滚开啊，吕伯伯气大家忙正撒波浪砰一声假米浪，可带撒波本来写了假米浪逼浪不得一张好浪荡后一起，哪是人家经为了呀的，人家经想可带撒波我娘走走没辛苦不年提不压提走了，不得一张贴到屋里，那个帮你势力大都然我就不骂那场，今天要带你走一走。可吕伯伯要走，沈妖精啪抽口，到你们两扎手一样。难跑！哟，那哈，那个种子，火龙道向了你啊？吃饱了子啊？双个路道，我问你，我这个软包为什么你要把它？贴在湖里面呢，搬不到怎么了，我那纱布贴了湖里白不得，哈哈哈哈哈哈，那分钱等我吕洞阳里贴他那一袋纱布我也是小子去一穿，吕伯伯来让给他白水的镇了有个东大台的做小生意，这样家伙的爱的家人的美一的的你最过去谁也发脾气，我不能搞太对气的没事他打我你去寻找你与我们的收益被当差了个事三人的三遇家的我的五百百今天你贴着那沈家军也在撒波门吕伯伯这里的遇上家的那阿忠志你还是要扣扣吕东家的水的，哈哈好姐子这个红旗大当我两个没子来，哎，我这个种子洗不得靠他的一等 因为你个在大龙米啊虽然给他总是解解脱没得了解你让像黑衣裳地里像几个后继谁听得起来这来这吕来白来杀 对对对杀杀 啊地里像抽动了杀死水里像螺丝钢棒必得如果不螺丝门市释放了总局不上信不耐坚持你得在这个里头要合适杀人里头要米空人物水所以天天来在撒泼雨刷打不了你拉了我的肉你试试我里头要的水的哗啦狮子用往腿间一撒雷波比斗官车身雨量及塞着嘛雨是个主队忙神要请对兄总局你试试我们里头要水的照弹一柱队沈家军科技内一柱队来 好你慢来 嘿连忙逼上一提雷波比一柱队弹空你一柱队弹空沈家军他都是忙阵雷波比雨水老睡嘎子炸抓老嘿一年啊哇啊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就带你也做总局啊哇哇哇哇哇哇过得冤家都走沈家军儿里的意外分子一步涌出来这里给我涌得上人上嘎嘎一步吕伯比一阵痛的拉翁沈家军儿他搜水抓了那吕伯比打雨水沈家军儿打雨水吹起来王八蛋你将打我就打你这个不讲理东西撑一斤雨光他一斤雨光靠了让声音猜得不得吕伯比那喊米空浪向马将开火里五个这里因车子趁时来自国不比血巴拉巴拉的用不能沈家军隔一斤雨光哪次怕他死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有后期多少事嘞来这来这吕拉贝来扎他让沈家军背一个渔民车上沈家军现在你一顾四十二听不放好你们来呀、啊、沈家军给大雨水忙着吕伯一见鼻狼扎一波扎楼有了一年他泄气的人一打拎起给他都是忙着吕伯一屁股上想扎一波挪吕伯一个年事一句哗啦身体不住了李米阳一个后继冲浪吕老板来造来个温色够得来我们吕老板为了个照当给后继手里向挪一根钢棒七个部队忙着沈家军腿上向一直哈稳沈家军科技那钢棒腿上向哈上来好啊你来得好你试试呢嘿你水里向举个吕伯比个人挪吕伯比个人忙着钢棒浪向粘上起了卖好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多难可能我东方了东方也可住吧喂喂喂你难的浪子啊叫你可个个马大不重去你难可了吕老板身上不会当最开最开我来我来我来这个吕老板你放心啊马大伯总去来扣扣我的水头嘿来的李水里向挪一定要避的忙正沈家军连发加浪这个一来叫金刚扫地呀啦一直看到沈家军一口哎呦金刚扫地刚刚腿浪一来加浪啊不下去 呵呵你慢慢讲嘿 挪水里向吕伯比的人连发加忙我都走过去白哈一边在忙着吕伯比战不能八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多个白家伙变多蛋难在当我身上家中贵啊好的吧不必啊还在你多个东真真的了文天的孩子难看了吕老板身上你大家最开的最开的位置念我嘞你都别当杂鱼上你都当谁当了我身上呀这个人光高浪下比白地高后期张望老白 街浪上来来往往人一口高高山里向靠啊，这年头那乱包皮衣裳是自家的势力，蹲了给他摆头的阵上张牙舞爪，啥人个盼来今朝盼到神爷进，呵呵，不费大力出去帮忙来多吃两几张，希望还有啥杨柳的后继大高档级看不见吕伯伯都吃两几张。但是虽然这个人光大龙米杨柳张望最大钱的一口二番不张望认得人家晓得人家就白死一个男的神意一人那让给他白天的身上你手中一柄铜斧子一百里服的人但那个是五百个实力的带水今天你来呗发射线去得带力可不真正他在地上总统那龙方他在地我来走出口一米走红米我来走旁米受押金在投资行里向两岁后子用当来夫人当夫人当月我还刚给爹当啊夫人当给给神来吧哎呀呀呀呀你领来被夫人的那这里你那边东西啊哦我现在啊你在撒布贴来狐狸的好几道啊撒地听我我在撒布连立起来连立起来你杨天本来一手是摩地上挺寒冷随一个些狐狸贴带走了一张杆子一缠勾起撒布贴来狐狸王是腾做的一个嘛连起我在撒布贴带给他简历了放在人家的身体陈家俊两只手抓了吕伯伯袋子里杨柳就到后几口来听接触姚堂你们来啊看看沈家堂大伯母在那里啊自起来在啊你来了用了不能在那你来了在所以刚刚在那你这些东西在为啥口味了那你来了在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鱼眼我还看看啊放回来 放下来放了下来他要倒罪怎么样 倒罪向楼赛我 好既然如此站好二三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吕伯伯不能沈家军刚刚忙我的一动不能死高行一天后几个必得哈的家狗过了 你以为人光我们放我来立个你两里夫妻不了让沈家军身体 别动 不动不动就是不动不就是气意非常神气的不得了以在人光一肚子 哎讲理呀、 啊哎、没得呢哎与你们里出来中英之力我也得杀个胆但你李来被踩起来 从他吵起来为什么告诉你我在这里买晒吧蛮好他嘴到我这里叽叽咕咕说话讲了不少把我这个晒吧一腿贴在狐狸边我不让他跑我要他卖晒吧他动手就打你们人多要打就打一个爽快我要他命怎么样哪一个理长哪一个理短你讲 这个那沈老大挂来挂去呢挂你吕老板欢迎的呢是吧所以得在呢你们别同去这个一代人光嘛事情们不当无这个就那可难 怎么样这个样子买不买吧 啊马撒布这个马撒布可以哎想往一周你的吕老板三日走的脚头那个从撒布一副是懂的马那个不还给就是给你吕老板刚刚得带子那个撒布贴了五里三日以外把那里也起来还是那么是应该把那不发理子了是看怪叫你吕老板做人呢一个撒布那可难做人一个撒布开开心不发理子吧沈瑶君一听你貌一日眼睛一类 什么没多少 马一个大步 一个人告诉你五这个人吧如今临赛夫妹要买要一块吃 给 没哈没哈，这个刘老板啊，听听，你现在门市不走，注重批发，要一台机。刘老板，这个我做服了，住在那那那那那哈， 你服没？我就打，买不买？ 这个，我身浪向也是个痛。我只看他自找，我只问一个人探探为难过来。唉，带人家进口口，虽然自个有点势力嘛，该辰光还我不着打不过，有事乃至今后，倘是不忙，你也看着呀。可是我是在马里啊，那，这个是哪吧？你。你来外有的正经在马内啊，哎，给弟弟可好知道？哎，叫啥不？一点啥不？三十六的。这个是来的，你个啥不忙上高的？你来能办个什么？ 我这一帮没什么家庭，我早已讲过，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哦，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忙，肩膀做你的，单抵抗。 他搞外搞一口子水，跟那记者自个说外搞三分汗毛，那是就帮自个揽白了，到底是白东搞。 看看没看没，就那自个说给他刚分外搞三分汗毛，三十六个茶包，三分银子一盖，手不上边得给我动手买汗盖，这个是来把你听下子，三分银子一盖，十个三十一，三十个距离为有六个，三六一的一包一两零八分， 多少？ 一两零八分。 一两零八分，不对， 没得哇。那我手底不来听，三分银子一个，十个么三十，三十个么九十，还有六个三六一十一包，还是一两零八分。 什么？五只这把讨价五分， 他刚分， 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看嘛， 这么要八分银子一个得了哇？ 跟呢？哪受得吃不分？ 你听好，这一把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你看嘛， 这外加三分啊，就是零外再加三分，五分零外再加三分，二十要八分。 哦，这个外加三分是个零啊，再加三分。哎，对，我外加加三分五分，外加加三分不分，对。 预算呢？富家不分手，沈家军要靠。 沈家不分手，银子四万不了沈家军。 沈家军拿银子往兄弟刘一康带刘伯伯扣扣，便宜你。 哎呦，我这种比你好，真三心四意的，好知道阿萨爹扶我到地里乡去，这样最爽。两后子过来，跟他做的一场父子的眼睛火家，家头我辈宁可的大家无心的，心里想这你的雷伯死也来了，沈家军，自个想想看，这个王八蛋他自己不好， 哎，女子银子，娘里郎还敢讲，大步在冒光，回家去吃饭。离起来追过来一把，但是不对一忙，怎么一口带啥不？ 沈局长让见你了，难得你赶路自动的分落走起。哎呀，雷宝贝看得哇哇喳喳，眼睛大是个昂立，怕人去还伤口来哭。难为他想不到刚才后起来落带啥不弄当里去，当就拐了让娘里去去。人家听一天来不呀，可是我也给我娘做个带纱布啊买吃的给立刻来拿带纱布往街卡上先一放，挑子带纱布发开两腿围住小羊村。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请看传统小戏

岳母。 Thank you.